这个机会只有今天，只有最后的20秒钟可以享受了。所以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赶紧来拨打，成功订购免费送到家，满意之后再来付款。最后的一点时间不说了，您打电话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乘坐新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。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操啊，不是光堵着气不见于禁，这些日子曹操也特别忙。他忙什么呢？他接住江东那信之后啊，他聚集文武商议好几次了。江东给他来信，说是现在江东要出兵去荆州了，请他呢派兵去打关羽，形成前后夹击。可是信里头还告诉曹操，最好不要声张江东去荆州的事情，怕关羽回兵。曹操想，这闭眼儿孙权耍的是什么把戏啊？他为什么不让我升阳呢？他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啊，魏王府的常使董昭啊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主公您还没看出来吗？孙权呐、在耍诡计呀、怎么个诡计呢？他拿咱们当招牌，叫咱们出兵去打关羽，这时候呢他好悄悄的取他的荆州。咱们哪能办这种傻事啊？他不是不让咱们升阳吗？主公您就给他嚷嚷出去。怎么嚷嚷？现在樊城曹仁将军最着急，他是翘首以待，就等着救兵了。樊城很危险，您不是派徐晃将军去了吗？这样以安樊城之军心。现在呢，您再给曹仁将军通个信儿，告诉他说是江东已经行动了，要取荆州，可能关羽呀听见这个信儿之后他就要撤兵。这样一来，樊城之危可解，曹仁将军就用不着担心了。只要是关羽一撤兵，请曹仁将军立刻出樊城掩杀呀。与此同时呢，咱们也扬出点风声去，就说江东已经偷袭荆州了。关公一听这个消息，他得顾家呀，他就在樊城这儿驻扎不下去了，就得撤兵。他得顾他的老家呀，这么着这孙刘联盟就算撕破了。等关羽跟江东打起来的时候，主公啊，咱们在见机行事。这倒好啊，是各为其主，各怀诈心呢、你东吴有你东吴的打算，人家魏王曹操啊有曹操的主意。曹操一听董昭这番话呀，董先生，这可真是个上策呀，就依你这条妙计。曹操一方面下令告诉徐晃赶快进兵，一方面派人通知曹仁，自己亲自带领人马进兵凌阳坡，就在洛阳南做徐晃的接应。哎呦，徐晃营中的军校一听这个消息，是军心大振呢、那谁不高兴啊？魏王亲自督战来了。徐晃啊，正要进兵，他要兵取郾城啊。关公那边啊，由打荆州调来的人马已经到了， 关公派这个关平镇守郾城，派这廖化先锋啊镇守泗冢，屯兵于泗冢啊，接连大寨十二座。这条战线拉的也不短呐。关公这些日子膀臂的箭伤是越来越好了，他就要亲自出马取樊城了。他不时的传令告诉关平与廖化要多加小心。怎么回事呢？关公知道了，说徐晃领兵来了。现在关公心里头啊还在暗暗的合计呢，合计什么呀？徐晃能来带兵打我吗？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啊。关公在曹操那边有两个相交至厚的好友啊，一个就是张辽张文远，再一个就是徐晃徐公明，这俩最好的朋友。那张辽是屯土山约三世，劝降了关公。徐晃呢在关公挂印封金离开许都的时候，曹操不是派人要追杀吗？徐晃吓得藏在那犄角那会儿连头都没敢抬，他根本就没主张去追关公。要说这俩不错呀，张辽徐晃与关公称得起是知己之交啊。关公告诉关平，你一是要小心，二不用害怕，因为什么呢？徐晃啊论着那是你个叔叔，他不能怎么难为你。关平接着这个令之后挺高兴啊。关公的令刚到大营，探报来报徐晃讨战。哟，关平一瞧来得真快啊，来列队迎敌。既然有父亲的将令来了，那没什么可说的了，我得见见这个徐晃叔叔啊。关平披挂整齐，提刀上马，杀得两军阵前，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嚯，曹兵可真不少啊，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，迎面一杆大道旗，横书大字平南将军徐，嚯，真是徐晃将军的人马呀。只见门旗这么一开，由对面飞来一将，关平一瞧来了，这是徐晃叔叔。嘿，要没有父亲的将令啊，今天说不定我对你就无礼了，现在我还得跟您客气几句。想着这会儿，关平咔嚓把大刀往铁梁上这么一横，他刚要抱拳拱手，可是他往对面一看，来的这员将啊还没自己岁数大呢，心说这是徐晃吗？不能啊，徐晃怎么也得五十上下呀。哎，别客气了，关平要把大刀抄起来了。来将什么人？刚一问，这个人微微一笑，哼，我乃平南将军徐晃是也。说着举枪就刺。关平用手中刀咔啦把枪往外这么一封，他还只打量这人呢，心说这是徐晃吗？难怪关平这样，此人根本就不是徐晃。他是谁呀？徐晃手下的一员副将，他叫吕建。这位徐晃将军可不同于那位于禁，徐晃嘴里没说过什么，可是他暗暗的下上功夫了。他这次要在樊城这儿不单解樊城之围，救了曹仁，他还要大败汉寿亭侯关羽。他的人马一到这儿，徐晃就拟了一个战策呀。他告诉他手下的副将吕建，你就打着我的旗号去战关平，不许赢，只许输啊，你只要败下来你就甭管了。吕建也没敢多问呢，所以他打着徐晃的旗号就出来了。刚才他一报名啊，都胆儿粗的，特别这关平紧得直学嘛，他这吕建更犯嘀咕了，心说关平干嘛直看我呀，还行了，就这么打吧。打了二十几个回合呀，吕建真败下来了，他确实不是关平的对手。 李健心里有底呀、啊，败我也不算输。我家主帅徐晃说了，让我只许败不许胜。他这一败，关平岭人马就追，这一追杀，追出了20几里路，大户全胜了，长德胜谷回城吧。关平率领着人马回奔兖城，等他回来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哎呦，兖城上的旗号全变了。都是魏王曹操的旗号，赶紧兖城让魏军给占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快给我夺城！关平这话刚出口，只听耳旁一声炮响，杀出一哨人马来。为首的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，紫战袍，大红的中衣，五彩虎头战靴，胯下青鬃兽，手提金鼎开山月，生得剑眉虎目，胸前飘洒了一步短髯，在马上微微一笑。关平贤侄，御书徐晃在此。哎呦，关平这么一瞧，你这叔叔你不怎么样。你关平气坏了，我父亲来令还告诉我呢，徐晃叔叔不能跟你真杀实砍。谁说的？他用诡计夺了我的兖城，把我大寨给占了。哦，刚才啊是假意诈败，往下诓我，现在他在这儿等着我呢，本应该把大刀挂起来过去，口称叔父十个礼，现在啊全免了，看刀吧你。他举刀就劈，徐晃横越相还，这二位就打上了。关平的武艺再高，他也不是徐晃的对手啊。打了这么20几个回合呀，关平就有点支持不住了。这时徐晃手下的两位副将，一个徐商，一个吕建，也杀上来了。关平啊奋力死战，算杀出了一条血路，带领着残兵败将败下来了。他那六座大寨呀、啊、都让人家徐晃给占了。关平一想，我上哪儿去啊？我呀，我找廖化去吧。来到寺中一见廖化，廖化安慰关平说，少君侯您不必着急呀、啊、不是丢了几座寨子吗？不要紧，您那六座寨不大好守，我这儿可比您强多了。我这寺中这儿，您看我这第一寨，这第一寨把守十分严谨呐、啊，飞鸟都难以通过。现在咱们合兵一处，我帮着您还得把那六座寨夺回来。关平一听啊，这心里踏实多了。刘化将军，您可也得小心呐、啊。这徐晃非等闲可比，我知道他。他不来则已，来了，我就要把他生擒活拿。二位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探报来报，徐晃离此10里扎下了营寨，来了，来得好啊。这么着得了，咱们别等他把营寨扎稳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前去劫营。咱们把他的营劫了，他只要往前这么一败，跟着咱就追杀，一鼓作气把兖城咱们再夺回来。关平也是夺寨心切，一听廖化这个主张，他很赞同，那就这么办吧。晚上早开战饭，天刚一擦黑，二将披挂整齐，带领人马杀出了寺中。廖化临走的时候嘱咐他这些偏将，我说你们把这家可得给我看住啊，我可去劫徐晃的大寨去了，别回头我去夺人家寨没夺过来，再让人家把咱们这儿给夺了。这几个偏将这么一听都乐了，廖化将军，您不是跟少君侯说了吗？咱们这寨子是什么寨子？您看这周围是多少鹿寨，飞鸟都飞不过去，何况徐晃啊，您就置管忘安的往前杀吧，您杀的许都，咱们这儿也不带出事儿的。哎，那就好啊，廖化放心了。他和关平并马而行，带着人悄悄的偃旗息鼓杀到魏营，来到营门一看，哎，魏军不多，哦，甭问了， 徐晃连夺六寨是有点大意了，大概他做梦也没想到咱们前来劫寨，杀一声炮响就杀进了大营，真痛快，平推呀、啊，一点阻挡都没有，直杀到中军帐，中军帐里边光点着一盏灯，没人。哎呦，关平叫住廖化啊，我说将军，咱别杀了，这是一座空营啊， 是吗？廖化一看呢、啊，我说哪个帐篷里头都那么肃静呢？快，回兵！ 他们赶忙往回翻，想翻回四种。等来到他们的寨门前一看，嚯，灯笼火把亮子油松，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呢。旌旗无数，袖带飘扬，好多战将，呵，这热闹！为首的一位，正是徐晃，徐公明。关平贤侄，我在这儿等候你多时了。 啊，不是飞鸟难通过吗？人家把四种第一寨给占了。嘿，这徐晃哎，你说他这心眼儿怎么就这么多呢？ 急得关平连小孩话都说出来了，这哪是心眼儿多的事儿啊，这叫战术，声东击西，神鬼莫测呀。廖化关平啊，他哪儿能打得了徐晃啊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十二座大寨全让人家徐晃给夺了，把廖化关平杀了一个丢盔卸甲呀，最后剩下500来人跑到总营来了，来见关公。关平进门哭了，怎么回事？请罪呀、啊！十二座连营大寨皆被徐晃给夺去了，请父亲您将我推出辕门斩首吧。关公哪舍得呀，关公让关平平身，告诉廖化，你们不必难过，徐晃连夺十二寨，关公到现在还没信，怎么他这是真的假的呀？就他徐公明就敢取我十二寨，你们在一旁站下，待为父去会徐晃。第二天早开完了战饭，关公刚要披挂，有探报来报，徐晃讨战来了。关平赶忙过来了，告诉关公父亲，您可加他的小心呢、啊、您这朋友啊不怎么样。关公把脸一沉，嗯，休得胡说，带马。哎呀，父亲不行啊。嗯，关公愣了，怎么了？您这说着，关平抬起手来摸了一摸关公的这右臂，您这伤，哎，华佗先生神医医治，此伤早已痊愈，儿啊，闪开了。关公轻轻的这么一推关平，腾腾腾，推得关平倒退好几步，倒吸口冷气，好大的力气呀、啊！这是伤胳膊，这要好胳膊扒拉这一下，关平就到帐外边去了。关公是提刀上马，带领着关平廖化杀到阵前，两阵队员，关公朝对阵招呼了一声，徐公明马前搭话，唰，魏营中两扇门旗这么一分，徐晃催马过来了，到了关公的跟前，他把金顶开山钺一横，在马上一欠身，君侯请了。黄宇君侯许昌一别，疏忽数载，不想君侯两鬓已斑白。以昔壮年相识，多蒙教诲，感谢不忘，今君侯之英风震于华夏，使故人闻之不胜叹羡，今幸得一见，深未可怀。这话说的多客气， 说当初就在许昌咱们这一分手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您呐两鬓已经斑白了，当年咱们在许昌那时候都是30来岁啊，您对我的帮助很大，对我教诲很多，我到现在我也没忘。君侯虽然您年迈了，可是您的声名大振，是您的老朋友，听见这消息之后没有一个不挑大指赞美的，今天没想到在两军阵前这儿见着了，我徐晃很有幸，也感到是个安慰。关公点点头啊，公明，我与公明交气深厚，非比他人，今日何故树穷我耳？你不对呀，徐晃，怎么许昌我这几个朋友有数的，一个张辽，一个你，我经常在别人面前提起你徐晃，咱们的交情很深，不比他人，可今儿你为什么这么欺负关平？你连夺他12寨，这怎么回事？徐晃没有正面回答，他手里横着开山月，猛地回头大吼一声啊，哪一个要取得关云长首级，我徐晃是重赏千金。啊啊！关公大吃一惊啊，他右手紧握青龙刀，左手一捻长髯，公明啊，何出此言？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？怎么从你的嘴里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徐晃冷笑了一声，哈哈，关君侯，今日乃国家之事，徐晃不敢以私废公。说着往前一催马，举月就劈。关公是怒火填胸，圆睁凤目啊，气坏了，好你徐晃啊，翻脸不认人呐、啊！我这朋友啊算交着了，怪不得关平说我这朋友徐晃不怎么样呢，他可真不怎么样哦，今天在两军阵前拉下脸来就是公事啊。什么徐晃不敢以私废公，跟我这儿打官腔？徐公明拿头来！说着唰被青龙刀举起来，是举刀相迎啊。关公这气大了，交朋友伤了心了，其实关公多余，怎么回事呢？您跟张辽近，那是什么关系啊？您对张辽有活命之恩呐、啊，在白门楼上为救张辽，关公曾给曹操下过一跪。关公这一生才跪过几回呀、啊？所以张辽感恩呐、啊，在屯土山约三世的时候，他破出性命保关羽。当然了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人家张辽还是向着曹操了，保谁向着谁嘛。徐晃跟张辽就不一样了，他跟关羽没有这种活命之情。这次徐晃能在曹操跟前讨令，亲自领人马解樊城之围来助曹仁，人家是秉公办事啊，各为其主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8点，声音工坊。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，能来看妈妈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，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，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，有我父母怎么办？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 真诚的关怀。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。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关云长大战徐晃，关公这一仗是带着气儿打的。好你徐晃徐公明啊，你一不念旧交，二呢连夺我12座大寨，险一险把我的关平给生擒活拿了。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关羽的厉害，我非用青龙刀把你斩了不可。你看见那于禁庞德了没有？那就是你徐公明的前车之鉴。所以关公是越战越勇，可是力不从心呢、啊、怎么呢？关公右臂剑伤，隐隐作痛，提着这刀特别吃力。这时候两个人已经战了80几个回合了，徐晃啊看出来了，哦对了，关羽右臂有剑伤，我听说过名医华佗给他医治剑伤，刮骨疗毒，今天看来他的剑伤并没全好啊，所以才跟他战了80几个回合，不然我并非是关羽的对手啊，我不能跟他再这么打下去了，我得想办法把关羽活捉了。可是徐晃明知道那带了伤的老虎更不好捉呀，要这么打下去也不行。怎么呢？原来他以为关公上了几岁年纪了，今日一看虎老雄心在，人老精神在幼年呐，哎呦那刀法更加纯熟。别看他必有剑伤，如果这么打下去再有30-50个回合，我就许让他把我斩喽啊。徐晃镇上的那些掠阵官呢、啊、都替这位徐将军捏着把汗，相当紧张。他们紧张，关平更紧张。关平啊那心都揪着疼啊，他知道父亲的肩臂上的剑伤没好，每次往起一提那个刀啊，这关平心里的都疼得不得了，心说这么打下去怎么能行呢？如果再延长时间，唯恐父亲有失，我得想办法鸣金吧。关平把手这么一抬，他要鸣金撤退。关平的将令还没等出口呢，忽听四下里是炮鼓声大震，喊杀震天呐、啊、营中起火啊。关平就愣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感情樊城的曹仁率领青城人马杀出来了，接应徐晃。不是徐晃接应他吗？是啊，徐晃要不来，那曹仁从樊城出得来吗？他接着曹操给他的那封书信了，曹仁乐得差点蹦起来，嘿嘿，这回可行了。感情江东已经出兵了，偷袭关羽的荆州去了，不久关羽就要回兵，徐晃将军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，可把他乐的哟。现在听说徐晃跟关羽打上了， 曹仁的心里更稳当了。满宠一看曹仁将军，咱别愣着了，咱必须呀呼应一下徐晃将军，应该呀给关羽来个两气加攻，叫他腹背受敌呀，说不定就能把关羽给捉住啊。哎，曹仁一听，嗨，我简直都乐糊涂了。满宠先生您说的对，他这才把全城人马都带出来了。曹仁单派一哨人马，让他们由关公的这个大营后边往里杀。你们杀进大营之后，只要能嚷嚷，把火点起来，你们就算大功告成了。放火呀啊，以乱军心呐、啊！曹仁就这样把人马带出来，杀声喊声鼓炮声都听不出个个数来了。镇上的徐晃这么一看，嘿嘿，曹仁将军你接应的好，他也把金顶开山月举起来了，大喊了这么一声杀呀。徐晃的人马也冲杀上来，两气这一加攻，荆州人马大乱，人撞人，马撞马，马踏人，死伤无数。关羽一看再回大营回不去了，只好渡湘江，想奔襄阳。关羽的人马就拜过了湘江，他们刚刚遥望见襄阳的城头，这时探马来报，报启禀军侯，江东人马已经占据了荆州，军侯的宝卷已陷入江东之手，就是您的家眷呢都让人家江东给劫走了。关公在马上打了个冷战呢、他大吃了一惊，怎么荆州丢了？这一报甭说关公，所有的文武脸全都变色了，大家都相当紧张，老家没了这怎么办呢？关公马上立刻传令，兵奔公安，干嘛？去投富士人，到底看看这荆州是怎么回事啊。这刚要起兵，又跑来了一个流星探马，由打安桥上往下这么一跳，没宅立楼灯，嘣的一下由打上边摔下来，一个滚滚到关公的马前。禀军侯，大事不好啊，公安的副使人已经投降江东。关公一听是怒火填胸，这匹夫他如此背信弃义，投降了江东的孙权，我誓杀此贼。关羽这话还没说完呢，又有人来报您派回荆州催储粮草的都粮官回来了，叫他来见。派去三个都粮官，只回来了一个，这都粮官是狼狈不堪呐、帽子也没了，衣服也扯了，他跪在关公的马前放声大哭，禀军侯啊，傅士人反了，他亲手杀死您派去的都粮官，招降了糜芳，现在南郡公安荆州都已属东吴，望军侯定夺。这一连三报好似往火上泼油似的一般，关羽气火交加，大叫一声，剑山迸发，扑通通塞下安桥，当时气死过去了。可把文武吓坏了，关平嘡一脚把这都粮官就给踹一边去了，他赶忙过来扶起了关羽，把腿给盘上。文武不停地呼叫军侯醒来，军侯醒来呀。关平妈似的关羽的这前胸，周仓就轻轻捶打关羽的后背，众文武有的急得眼泪都下来了，呼叫了半晌，关公才苏醒过来。他把凤目睁开，看了看眼前这些文武，关平啊在关羽的左边站着，王府在右边。关羽一抬手，砰就把王府给抓住了。悔不听足下之言，今日果有此事。咦，关羽猛地想起来了， 我沿江修筑那么多的烽火台，江东偷取我荆州，为何不点烟取火？难得说那些人都睡着了吗？ 旁边有人这才回禀啊，禀君侯，江东的吕蒙诈病啊，他让陆逊在那儿镇守着路口，他带领着几万精兵，全穿上白衣服，扮作商人模样，他偷渡过了浔阳江。如此这般，咱来不及点火了。哎呀，我中了贼子的奸计，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兄长？气得关羽呀，凤目圆睁，顿足捶胸，他是悔恨不及呀。要不就这么大的关云长，一连接了三个探报，他就扑腾的一下由赤兔马上摔下来了，可把他急坏了，自己后悔了。现在关羽全明白了，吕蒙诡计骄慢我心呐、啊。他这病是假的，派这陆逊到路口镇守，这小子陆逊给我送那么多礼物来，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边把好话都说绝了，我就轻信了这个黄牙孺子。现在想这些没用了，荆州丢了，我关羽怎么向大哥刘备交代？豁出性命也得把荆州夺回来。他吩咐关平抬刀备马复夺荆州，说着抡刀上了马了。关公眼睛都红了，众文武敢劝阻，谁还劝阻得了啊？刚要起兵，后边鼓号声震天呢、啊，魏军杀上来了。前边荆州已经归了人家江东了，后有魏兵追赶，这可怎么办？都梁官赵磊往前一带马，君侯啊，您得赶快派人进西川求救啊，不然可不行了。关羽这么一听，此言甚善。关羽立刻派马良一击进西川求救，他在马鞍桥上连书三封急书啊，交给他大哥刘备，然后让廖化、关平断后，由汉路兵取荆州。呵，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就奔荆州来了。走着走着，关羽问赵磊呀、啊：“如果西川救兵一时不到，咱们前边有吴军拦路，后面有魏兵追赶，我们就被人家给夹在了当中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”关羽别看那么大的火，那么急，那么气，他心里很清楚啊，当前这个处境是相当的危急啊。赵磊这么一听，君侯啊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当初吕蒙不是给您写过信吗？他一再声称啊，孙刘两家联合拒曹，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，这个盟约都不能破。君侯您呢，一直恪守这个盟约，咱们是守信义的。可现在吕蒙对不起咱们呀，君侯您应该写封信，派个使臣到荆州问问吕蒙，他为什么背信弃义，帮助曹操偷袭咱的荆州？他做的是什么鬼事情？关羽一听赵磊说的对呀、啊，笔墨自豪。关公立刻写了一封信，派使臣飞马奔荆州质问吕蒙啊。这使臣带着这封书信，马不停蹄呀、啊，跑到了荆州城下，往里头这么一通报。吕蒙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关羽派人来下书？哎呀，来得好，快！辕门大开，干嘛？我要亲自相迎。吕蒙由打城里边接出来了，一见这下书使臣呐、啊，他是躬身施礼，不知道使臣驾到， 我没有能够早出来迎接您，实在对不住。这客气，这使臣一看，哎呦，我久仰吕蒙大名啊，人家是江东的三军统帅大都督，跟我一个下书人这么客气，这使臣就很感动。吕蒙和他携手而行啊，啊，请您到帅府一叙吧。呵，携手揽曼进了荆州了，来到城里，这使臣这么一看呢、啊，哟，这荆州城市井繁荣啊，比他们在出征之前还热闹。他一看那黎民百姓啊，一个个面现喜悦之色，是有说有笑。特别这使臣，他留神细看，看什么呀？看他们呢，这些文武官员那住家，包括他自己在内，看看那家让人给毁成什么样，甭问，房子也给烧了，亲人也给斩了。他一看呢，各家各户是安然如旧，跟往常一样。吕蒙把这位使臣让进帅府设宴款待，就甭提多客气了。问使臣，您到此有何见教？这位使臣就把关羽那书信拿出来了，交给吕蒙。呵，吕蒙站起来把信接过来了，都没敢坐下看那信，站在那儿看。看完信，吕蒙笑了，把信往桌子上一放。哦，原来君侯指责我为什么兵取荆州。哎呀，先生，您要见着君侯，您可得替我好好说一说呀。不错，吕蒙当初给君侯写过信，为了孙刘两家的和好，不过那是一丝己见呢，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和想法。这次取荆州呢，是上命差遣，就是说那是我家主公孙权的将令，我怎么敢违抗啊？此举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！望先生您回见君侯的时候，替我吕蒙是善言致意，您多给我说点好话。先生您先请到驿馆休息，我今天晚上就给君侯写回书，您要愿意回家看看也可以。喝完酒之后，吕蒙把这位使臣给送出帅府。这使臣高兴得不得了啊，你看人家吕蒙将军这番热情款待，又吃又喝，还给了这么些个东西，我住的驿馆也行，回家也行，那我先到驿馆看看吧。这使臣一到驿馆，嚯，屋里外头啊，这人都挤满了，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都是关羽手下的那些军校家眷呢、啊，全在这儿等着这位使臣呢。这位使臣一看，大多数都认识，有张将军的夫人、李棋牌的母亲、王中军的哥哥、孙主簿的儿子。这么说吧，所有的这些人呢，大都是关羽身边亲军小校的家眷亲人。大伙一看这位使臣，立刻把这位给围起来了，问他什么时候离开荆州干嘛呀，好给前面的亲人捎个信儿，告诉他们让他们放心，虽然江东人马杀进了荆州，可是人家这吴军呢、啊、是秋毫无犯的、啊、我们这家里都很太平，而且人家江东按着月还给我们发粮饷，另外呢求这位使臣呢、啊，给带些书信去。嚯，这书信呢、啊、有两口袋，那能少吗？使臣一看这挺好啊，你们大家先请回吧，这信呢、啊、我一定带到。什么信你就带呀、啊、关羽根本就不应该派这位使臣到荆州来，更不应该听赵磊那一说给人家吕蒙写这么一封质问的书信。质问什么呀？还提那孙刘两家联合呀？难道吕蒙能把荆州给你让出来吗？这一派人下书质问呢、啊、相反倒让人家吕蒙把底给摸了去了。吕蒙这招多厉害呀、啊、 他干嘛对这使者这么客气，又吃又喝还给东西。吕蒙不用下令，关羽身边将校的那些亲人一定得找这位使臣，准让他给带这信，这叫瓦解军心呐。关羽呀，有点急懵了，当时他也没有多想，听赵磊一说，他立刻就写了这么封信。这信写糟了，这位使臣呐，第二天一早辞别了吕蒙，带着吕蒙的回书还有这些家信打马扬鞭他回来了。半路上碰上了军侯关羽，他把吕蒙这信往上一递，关羽一看呢，气坏了，当时是大骂吕蒙啊，把这使臣吓跑了。他刚跑出大帐，嚯，好多人把他围起来了，听说你捎家信来了，咱们荆州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你们都好好看看去。这位跑下边去散发书信去了。大伙儿接过信来，这么一瞧啊，有哭的，有笑的，有凑的一块议论的。议论什么呀？嘿，咱们家里挺好，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？夺什么荆州啊？咱们回家得了。哎呦，军心大乱呢、啊。关羽下令了，赶快催促人马，火速行军，恨不得一步就赶到荆州，斩吕蒙，把荆州、公安、南郡一起夺回来。夺回来，走了一夜的功夫啊，关平回头一看，这人马跑了有三分之二。关平赶忙禀报军侯，说：“父亲，不得了了，这个下书人回来之后带来不少家信，他把这事儿这么一说。”关羽一听一跺脚，又中了吕蒙的奸计了，根本就不应该写信派人到荆州去质问吕蒙。现在关军侯是有点糊涂了，怎么了？竟是马后客，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啊？关羽心想，就剩下一兵一卒，我也要把荆州夺回。他传令全军，再有私逃者斩。人马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听对面一声炮响，杀出三千精兵来，挡住了关羽的去路。为首一将立马横刀，关公一看呢，认识，是江东的蒋钦。蒋钦在马上看了一看关公，他微微一笑：“关云长将军，蒋钦奉令在此等候您多时了，您还不下马归降我江东，还待何时啊？”关公一听这几句话，摇了摇头啊，他笑了，笑什么呀？哼，江东的蒋钦居然敢在我关羽面前说这样的话，这真是龙落沙滩被虾戏。那蛟龙在沧海里可以卷起万丈波涛，现在困在沙滩里了，这小虾米都敢跟你开个玩笑。他说什么？让我关羽早降？蒋钦呐，拿命来！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故事酒吧，找到了。请问，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？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？ 对对对，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。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。 相聚悲欢离合，寄给云朵一杯酒，换你心中的歌。 请问，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，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，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。一段故事，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2018年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首批活动北京站即将结束了。 是的，提醒各位，今天是最后一批2018年新疆185核桃的推荐了，因为全部是今年的新核桃，采摘、烘干、暴晒、捡拾、分装都是需要时间的。那首批备货只到了10000斤，今天结束之后呢，下批核桃什么时候能到，谁也说不准了。 没错啊，毕竟呢，享购电台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您在商超、团购网站上都是享受不到的，而对比的前提是一定要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。 没错， 是来自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天山山脉的最高峰托木尔峰脚下的。虽说啊，有着托木尔苏、琼台兰等主要冰川14条，但是呢，典型的大陆性暖温带的干旱气候，使得当地的年均气温啊就在10.2摄氏度，年均降水呢63毫米，这也赋予了185核桃特有的饱满和营养。 而现在呢，就不需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，一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，市面上得300-400元左右。那现在起呢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元就能带回家了。 嗯， 花下来这每斤核桃啊，才39.8块，和市面上一斤普通核桃的花费呢是差不多的。 对， 但是营养和口感却相差甚远呢。 没错啊，185的核桃呢，壳很脆，用手啊轻轻一捏就碎了，橙黄色的核桃仁是又大又饱满，咬一口呢是又香又酥。 嗯， 当然了，中国人讲究以形补形呐，所以很多的老人啊、孩子啊、用脑多的朋友都会选择吃核桃。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最后一天花199块钱订购到一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的机会，您听到就别错过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的，看到手机尾号0097的朋友说啊，老婆特别喜欢吃核桃。 嗯， 这上一次呢，居然把我的手盘核桃给敲了 啊， 真是气得我哎，恨不能把它给敲了。那听说今天100多块钱可以订一箱核桃啊，那就赶紧订个2箱，让他敲个够。哎，典型的这北方爷们啊，刀子嘴豆腐心。您放心，吃过新疆的185核桃之后呢，下次您爱人啊，肯定是不会再敲您的手盘核桃了。 还有啊，这边是5364的朋友说，这个季节就是应该吃核桃呀。 嗯， 上次呢，在菜市场门口啊，买了2斤核桃，说有一半都是坏的， 哎呀， 根本剥不动。 嗯， 小孙子呢就用门板夹，可怜了我几千块的实木门呀。其实那您买的肯定不是今年的新核桃。 没错，再说了，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需要提前支付1分钱，直接订购成功，一箱5斤的核桃是免费送到您家。 嗯， 您先掂一掂，看看分量够不够，保证是只多不少，再看一看是不是好剥清脆的新核桃。满意了再付款，不满意的话当场拒收都可以。不过我相信您啊，一定会非常满意，因为我们每一位主持人啊，都买了几箱核桃寄回家了。 是啊，核桃好吃又补脑，而且呢还是2018年的新核桃，那当然不能错过了。 是， 享购电台新疆直采，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185的纸皮核桃，这划下来呢，每斤啊才39.8块。提醒您啊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，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算算看，30几块钱呢，就是一顿排骨的钱，一杯拿铁咖啡的钱，但是今天却可以给孩子吃上20几天的核桃豆浆，给工作压力大的爱人做上3-4次甜蜜的琥珀核桃，又或者呢是平时炒菜炖汤的时候放上几颗核桃来提鲜去味儿。总之，拨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元订购到一箱5斤新疆185纸皮核桃，全家老少共享，健康受益。 抓紧时间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好，导播提示，目前4007106108，4007106108已经是全面满线了。 嗯， 手机尾号5137-6948-0275-1193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，都表示呢说秋冬季节啊，吃点核桃对身体好。 嗯， 199订购5斤新疆185的纸皮核桃是真不贵，几个朋友分一分就没有了。关键是呢，这个价格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订购得到呢。 没错，2018年的新疆185纸皮核桃，下次什么时候能到货，谁也不敢打保票。那所以呢，最后一次推荐，最后的30秒钟，一定要加油来拨通热线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威名是世恶，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说着，关公唰把青龙刀就举起来了，把蒋钦吓一哆嗦，心说我能打得过他吗？又一想，嗨，打不过他也得打呀，我们人多呀。蒋钦催马舞刀就过来了，还没走上10个回合呢，蒋钦让关公杀得大败。关公举刀就追，他恨不得这一青龙刀下去把这蒋钦劈八瓣，把关公给恨的呀。追过山环啊，蒋钦不见了。关羽刚这么一愣，听左边一声炮响，杀出一哨人马来，是周泰。右边炮响，韩当。蒋钦呢又杀回来了。蒋钦一看，怎么样关羽，我们多少人你多少人呢？要不刚才我那么沉得住气，不然呢就你那一丝胡子一瞪眼，我早跑了。您是老虎，我们是狼，你老虎再厉害你也架不住狼多呀，杀呀。三员将丁字形把关公给围起来了。围得住吗？围不住。不用说，关羽气火万丈，关公胯下的赤兔马都急了，连踢带咬啊，昏昏乱叫一声长嘶，声如虎啸啊。蒋钦周泰他们胯下的马不行啊，听赤兔马这一叫啊，他们的马都直哆嗦。蒋钦一瞧，心说这怎么能行啊，我这马怎么跟纸糊的一样直晃悠，这还怎么打呀这个。就在这时候，又一阵炮鼓响，丁奉、徐盛杀来了。嚯，江东的这些军校威风又振作起来了。我们人太多了，何惧你关羽啊？五员将围着关公，关公是眉头不皱。要不是胳膊上这箭伤啊，再来这么五员将，关羽也没把他们放在心上。箭伤这一迸发，伤口阵阵疼痛，这刀啊抡着非常吃力呀。关羽咬紧牙关，忍住疼痛，奋力死战武将。这武将跟走马灯一样，把关公给困在正当中，这通杀。关羽手下的那500削刀手啊都拼了命了。这500削刀手随从关羽多年，今天一看二军侯身带箭伤，奋战江东武将。二军侯称得起是盖世的英雄啊，常言说得好，这强将手下无弱兵，想家归于想家，杀咱们还得杀呀。这些军校也都红眼了，东冲西撞以一丁百呀，拼命死战，杀得人头滚滚，血水成河呀！由他早晨起来杀，杀到正午，从午间杀，杀到太阳平息，一直杀得掌灯。关羽身边还剩下300来人了， 这300人都横了心了，关将军不退，我们不退呀、啊，咱们就跟他们拼吧。这些削刀手使的那大砍刀，刀头跟刀把都一边长啊，刀把拿袋子缠了刀都上一个大环子，环子上拴着五色绸子条，绸条分五色，红黄蓝白黑，现在变不出色来了，全都是红的了，都是血了，刀刃卷了就拿刀背砸，刀背完了拿刀杆抽，刀杆折了用石头拽，抱住你咬，直打到二更天，杀的吴军纷纷后退，没见过这么凶的军兵啊！可有一样，人家吴军人马太多了，跟那浪头似的，这一浪滚过去，一浪又来呀、啊，这波叫你给杀败了，那波又上来，竟是生力军呢、啊、那山头上潘璋还没下来呢，潘璋干什么呢？在这击鼓呢。潘璋一看这还了得，五员将围不住关羽啊，上万的军兵就困不住他这几百削刀手，他当一脚把这打鼓的给踹边去了，他把那鼓剑子抄起来噼啪啪啪敲啊，三下五除二，这鼓让他给砸碎了好几面。潘璋一看，嗨，我有这敲鼓的功夫，我下去打去得了呗。他吩咐人抬刀摆马，潘璋刚把大刀接在手里上了马，猛听关羽身后边一声炮响，哎呦，杀来了一股子生力军呐、啊！虽然人马不多，可是也挺冲啊。谁来了？廖化关平啊，廖化关平啊，让人家给截断了。哎呦，关羽人马一共才这么一两千人，叫人家给分了好几轱辘，可把关平和廖化急坏了，找不着二军侯了，现在谁也见不着谁了。现在廖化关平身边只有这么二三百人，他带着这二三百东冲西撞，忽听有人来报，少军侯，咱家军侯让人家给困住了，江东有十几员大将围住军侯不放啊！关平这么一听，廖化将军死于我来，两个人一撒马，杀进了重围啊，救出了关羽，且战且走，直至天明。一查点人数啊，除去关平、周仓、赵磊、王普、廖化等几位文武，那军校不足500名了。现在干粮都吃尽了，吃的没有，喝的没有，往前走，前面是吴兵截路，往后退，后有曹兵追赶，这可怎么办？关平上前拱手，父亲，咱们无论如何得找一个站脚之处，因为现在军心已散，那就是说得收收心，等待西川援兵一致，复夺荆州不迟。关羽点点头，以我儿之见，我们应该在哪里屯兵？关平用手一指，前面不远有个小小的城池，麦城。这个麦城在哪儿呢？就是现在的湖北当阳东南。关羽这么一听啊，点了点头啊，只得奔那儿了。那是个弹丸之地，地方虽小，可是先站一站脚啊，然后再想办法求救兵啊。你反正在这儿待着是不行啊，只得如此，暂避麦城。关羽带着关平、廖化、赵磊、王普一些残兵败将直奔麦城。来到城里，还没等卸去盔甲喘一口气呢，人家江东的人马像潮水般的涌来了，就把这座麦城团团给包围起来了。分兵把守，上城防范吧，哪来的兵？哎呀，总共关羽这些人马算在一块儿不足300人了，还有好些带伤的。上城防范， 你得有灰瓶泡子滚木雷石你才能守城，哪儿找去啊？因为他们突然败到麦城来了，这城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，现准备上哪儿准备去？如果这时候人家江东要是搭起云梯攻城啊，是麦城必破。可是人家江东呢，没有立即攻城，只是把这个城给困起来了，看这样子就要把关羽活活困死在麦城，看你怎么办。这时候关云长可真着了急了，他聚集文武商议对策。关羽问王普啊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王普一听啊，哭了，哎，君侯不好办了，现在别说我王普啊，就是子牙复生也难以解麦城之围。姜子牙呀，那了得起吗？那人物子牙有六韬战术，80岁登金台拜帅，给周朝创立了基业800年，这个人是知天文晓地理呀。就是姜子牙那样的本事，今天把他放在麦城这儿，他也一筹莫展。关羽一看，哎，王普先生，你不要哭啊，为什么这么伤悲呢？咱们现在真的就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吗？只有叫江东把咱们困死在此处不成？君侯啊，西川离这儿这么远，咱们已经派一骑马良前去求救，可到现在是声息皆无啊，那是多远的道儿？那救兵说来就来了，不可能。可是咱们要冲出去，没地方去呀，守在这儿吃什么呀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离麦城最近的，那就是上庸了。有孟达和刘峰在上庸驻守，君侯，您只有写一封告急文书，求刘孟二将发救兵来，再带些粮草，我们才能转危为安呐。嗯，关羽点点头啊，王普先生，你说得很对呀、啊。那刘峰不是旁人，是我的侄儿啊，他是我家兄长刘备的义子。要是别人在那儿啊，这事儿还不大好说。刘峰在上庸驻守，他见了我的信立刻就得发兵。关羽当时写下一封书信，书信写完了为难了，怎么了？怎么往外送啊？想从麦城里头把这求救兵的书信送出去太难了，这必须得派一员大将冒生命的危险杀出重围，才能把这封信送到上庸。关羽看了看身边这几员武将，不忍下这个令。为什么呢？这几员武将太可怜了，都没饭吃啊，饿着个肚子往外杀。这闯重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不光武艺高强，你还得有胆量。你的武艺再高，胆量再大，这肚子空空的，杀着杀着俩眼冒金花，哼，说不定头一晕呐，耳一鸣就许从马上摔下去，这信就送不出去了。关公为难，周围这几员将看出来了，关平一抬手，他要抢令，旁边有人轻轻地拽了他一把。关平回头一看，是廖化。廖化冲他摆了摆手，那个意思你不要言语，自己抢不上前，给关羽插手施礼。启禀君侯，廖化不才，愿往上庸求救。哦，廖化将军，此行非同小可呀， 今天夜晚就要杀出重围，你可得多加小心。君侯只管放心，我廖化杀出重围奔上庸是万无一失。关平这么一听，父亲，我愿把廖化将军送出城外，就是说我呀保护他一城，我把他送出去，按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廖化往外冲是关平做掩护啊。这样关羽放了心了。可虽然说放心了，关公又为难了。怎么了？这两个人吃什么呀？今天晚上如果要不饱餐战饭，廖化怎么能杀出重围呀？没得吃啊，怎么办？只好找两匹马把他杀了，用马肉充饥呀。杀了马有理了，煮这马肉还困难呢。怎么呢？没水啊。感情这个麦城啊就这么两眼井，黎民百姓还得吃水呢。这些军兵哗啦一来，虽然说就这么几百残兵败将啊，那给这麦城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呀。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把那眼井啊给掏干了，还得等着那水一点一点往上渗，渗上一点打一小桶来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得保证廖化和关平吃饱喽。今儿晚上要突出重围，有一场血战，肚子里没食儿，打着打着头晕眼发黑，吧唧一下顺马上就掉下去了。送信呢，电报也送不成了，那年头没电报。等到天黑，二将扎树停当都收拾完毕了，关羽亲自来送廖化呀。他又嘱咐廖化，一路上你可要多加小心哦。哎呦，这时候关公心里头也特别难过呀。廖化知道，廖化含着眼泪给关羽施礼，君侯您就只管放心，我是速去速归呀，我赶快去赶快回来。关公不用多说，廖化心里明白，这哪是来送他，是嘱咐他，你可莫要耽搁。现在廖化恨不得自己累生双翅飞到上庸，立刻见着孟达和刘峰，你们就发兵吧，不然这麦城就完了。这还用多说呀，他们辞别了关羽就奔城门来了。来到城口这儿，悄悄的是开棺落锁，把城门打开，廖化紧握着大刀举目往外这么一看，呵，好家伙，到处是江东的营寨，简直算把这麦城围了个风雨不透。姐这杀出去得多困难，现在廖化不能多想了，他冲关平打了一个招呼，二将一颗飞虎扇，这两匹战马像脱弦箭一样由打城关口哇一阵风似的就杀过来，不容分说呀，见着吴兵是举刀就砍呢，看见营寨夺路就闯啊。这有人抱进了吴军的大帐，把守东南方向的是韩当。韩当这么一听，什么关羽要突围，那还了得，甭问呢、啊、这麦城里边是人无粮马无草啊，他想派人冲出重围去请救兵，怎么单从我这儿走啊？我说什么也不能放你过去，你甭说派出一将啊，你就派出只老虎来，我也得把你给逮住。韩当想的这会儿立刻披挂，披挂上马，他刚一出辕门，嚯，从对面飞来一将银盔银甲白龙马，手提大刀，见了韩当不说话，是举刀就劈。韩当一瞧，真冲啊！哦，突围的就是你呀、啊，认识？谁呀、啊？关平。哼，韩当心里说：关平，你今天休想从我这儿杀出去。他哪知道关平后边还一人呢？廖化呀，这位关平是送人的。哎，就是掩护廖化的，那个年代打仗，那个掩护跟现在不一样， 现在是现代化战争，我用机枪掩护，你往前撤退，哒哒哒哒，这儿一扫射，那儿就走了。那时候不行，谁掩护谁，谁得在前边。关平大刀抡得呼呼带风啊，这刀法真猛啊！啊，韩当一想，你急了，急了你也杀不出去，我也不能让你走啊。正在这时候，那廖化从后边就过来了。他敲巴登的一点没动静，快到跟前的猛的把这大刀刀斩这么一抡，啪，照着自己的坐马狠狠的抽了这么一刀砍呢，那马下来了这么一叫，噗这一下一阵风似的从韩当身边就过去了。韩当这么一瞧，哎，我那怎么回事，那个他没明白怎么回事，快别让那个走。话还没等说出来，关平的大刀就到了，噗，一个清风扫落叶，韩当往下一低头，咔咔一下把韩当的盔缨就给砍掉了。韩当倒吸口冷气，他一拨马，就在这一瞬间呢，再看关平东马就往回跑啊，呜，回麦城了，进去咔嚓城门一关，刚啷拴一扇，咔嚓把锁下来。关平喘了口气，周围的这些武士一看少君侯怎么样，好悬呢，行了，我算把人送出去了，甭管怎么样，快跟我上城，咱看看看看廖化将军走不走。跑到了城头上来一看呢，走了。关平这高兴一跺脚，嘿，这一脚您倒慢着点，整踩在旁边那军校脚面上。咦呵，少君侯您干嘛这么高兴，哎，甭提了，廖化将军冲出去了，我得赶快禀报副帅。说着他跑进帅府去禀报关羽去了。城外头那韩当邪糊涂的，韩当捂着脑袋在马上琢磨了半天，我说啊，这麦城出来突围的是几个人呢，我怎么没看明白呀、啊？是俩，不是就一关平吗，说后边还一个呢，那个已经杀出去了。嗨，你们都把他给我截住，那还哪儿截去。廖化没有心思跟他们打，现在就盼着能够从重围冲出去。已经杀出来了，呵，他是马上加鞭，一口气儿跑到上庸来了。这上庸怎么样？上庸由孟达和刘峰在这儿镇守啊。这俩人听说了，说荆州丢了，南郡和公安都属人家江东了。开始啊，刘峰还不大相信呢，他接连不断的派探报，几次探报归来都说这几个地方全没了。刘峰越听越紧张，这怎么了？再听探报一禀报啊，说是荆襄九郡大部分的地方都归了人家江东了。哎呀，刘峰可有点着急了，这么说我们的荆州完了，那么荆州完了，我叔叔关羽哪儿去了，那他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？他还是有点挂念的。孟达呢，孟达倒没怎么着急，他倒挺稳当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廖化来求救。刘峰一听，什么？廖化来了，快请。他由打帅府里跑出来了，来接廖化。一见面啊，刘峰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廖化将军怎么这样？再一看，盔不像盔，甲不像甲，是盔歪甲斜，面黄肌瘦，胡须头发都快敢粘了。刘峰一看完了，这甭问，这是屡吃败仗啊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咿呀，关云长醒悟，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 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廖化一见刘封，连理也顾不得时了，咵就把信递过去了，请将军赶快发救兵，事不宜迟啊，如果稍迟一步，君侯危矣，太危险了，太紧急了。刘封啊，都没等到屋里就把书信拆开了，他拆开信这么一看，是叔父关羽亲笔所书啊，让他立刻进发上庸之兵，解麦城之围。刘封一想，这不行啊，怎么着我得跟孟达商量商量，因为他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镇守着呀。他吩咐人赶快陪廖化将军先到驿馆歇息片刻，换换衣服，吃点东西，我现在就与孟达将军商议。廖化这么一听，嗨，换衣服是小事，吃喝也不足一论呐、啊。请将军您赶快点齐人马，随我走吧。好好好，廖将军你稍后片刻，我立刻就商议。说完了，他让人陪着廖化到驿馆，刘封赶忙找孟达。还没等派人去找，孟达听说关羽派人前来求救，他来了。刘封将军，方才有人来过吗？不错，廖化来了，是有这么这么回事，请看。说着刘封把这书信就递给孟达了。孟达把信接过来看了看，哦，哎，他一点没着急，把书信轻轻往桌子上一放。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刘封一听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孟达将军，这还有什么办法呀，只好发兵吧。如果不发兵，我叔父关羽就要被江东给困死在麦城啊。发兵？刘将军，咱们哪有兵可发呀，我们刚来上庸几日啊，可以说是站脚未稳，原来这地方不是咱们的地方，是因为咱家主公带领人马兵发汉中，打败了曹操，上庸这儿的守将才归顺我西川。咱们在这儿可以说是站脚未稳呢，我的将军。最后呢，主公把咱们两个给安排在这儿了，那军师也有令让咱们在上庸这儿守着，请问你，咱们这儿有多少人马呀？带着这上庸的人马去解麦城之围，咱们解得了吗？哎呀，刘封一听一皱眉，孟达将军，解不了也得解呀，咱要不派兵，那麦城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刘将军，你想过没有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咱们上庸没有多少兵，即便就把这些兵都发了去，管什么用啊。现在荆襄九郡皆属江东所有了，人家江东以吕蒙为主帅，带着那么多的上将，那么多的人马，咱们打得了吗？再说曹操已经由许昌出兵了，他派徐晃为大将支援樊城，和曹仁合兵一处，曹操现在驻兵在磨皮，是虎视眈眈呐。就凭你我二人率领上庸人马想解荆襄之围呀、啊、那不是以杯水救车薪之火吗？就是说咱们这一茶杯水想把这一车柴火那火给扑灭，那不是胡闹一样。刘封一听明白了，孟达这是不想发兵。哎呀，孟达将军，不发兵怎么能行啊？虽然我也知道江东人马众多，曹操啊已经有许都出兵了，可但是被困在麦城的不是旁人，那是我叔叔关羽呀、啊、咱们怎么能 坐视不理呢？就我们在上庸这儿坐着看着不管，那怎么得了？那我见我父王，我怎么交代呀？刘峰的话刚说到这儿，孟达是冷笑了一声，他不言语了。刘峰一看，哎，孟达将军，你怎么光笑不说话呀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刘将军，我看你和关羽将军倒是很亲呐、啊，一口一个叔父。 当然了，孟将军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关羽君侯与我家父王桃园结义的兄弟，我不叫他叔父，我叫什么呀？ 哼哼，将军你倒是以关羽为叔啊，可惜的是关羽呀、啊，倒没把你这个侄儿放在心里呀、啊。 此话怎么讲？ 嘿嘿，孟达一听，啪，把脸往下这么一沉。刘将军，你不是问我吗？那我就得好好跟你说说。 常言说叔不兼亲呢、啊，可是我孟达觉得跟你刘峰将军呢、啊、并不疏远，我们两个很近，所以有些话我就得跟你实说。当初啊，我家汉中王收你做义子的时候，您那位叔叔关羽他就很不高兴啊，他说不应该把你收下，怕我家主公有了亲生子，你和其子夺宠啊。我家主公进汉中王的时候要立世子啊，曾经问过咱们军师诸葛亮，咱家军师一笑，军师回答得很好，说这是家事，亮无法说呀，就是我没法讲这样的话，您爱立谁就立谁。当问到您家叔叔关羽的时候，关羽说根本就不能立你呀，刘将军，这才立的是阿斗刘禅。哼，不单不立你，你在西川关羽将军都不放心呐、啊。他曾经跟我家主公说过，不能把你留在主公身边，为此我家主公才把你派到上庸来，这儿离西川多远呢、啊、这是唯恐将军你生变呐、啊。连我孟达都跟着你倒了霉了，跑到这儿来跟你一块聚首上庸，吃苦受清风啊。您今儿个还想破除性命带人马去解麦城之危，嘿嘿，刘峰将军，我看你这真是有点枉自多情啊。 哎呀， 孟达一席话说的刘峰沉吟不语，半天没言语。孟达就这么看着他，你说孟达这人多坏，这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呢、啊。这事儿糟点不要紧，犯贵人他能几把给你扶起来，犯了小人他连蹬带踹几下子你就完了。这就叫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呐、啊。孟达一番话说的刘峰点了点头，孟达将军，虽是如此，那你说咱们怎么回复廖化呀？他在驿馆那儿等着呢，我看他急得都七窍生烟了。哼，七窍生烟呢、啊、他就满头起火，也无计奈何。 不要紧，你把他找来，我跟他说。 啊，那也好。 刘峰吩咐，请廖化将军。 甭请了、啊，廖化就在帅府门口那站着呢，一听说叫他，蹭蹭几步就进来了。 不知二位将军何时起兵？廖化愿做您二位的马前先锋。 孟达摇了摇头，啊，廖将军，哎，我们有苦衷难言呐。虽然说现在麦城吃紧，军侯被围，我们应该发兵去救，不过 上拥这座小小的山城，粮草不多，人马很少啊。再说我与刘峰将军到此不久，民心未定啊，没有人马可发，我们不能啊发兵去解麦城之危呀。 啊廖化听得这个机灵灵打了冷战呢、扑通的一声他就跪下了，是以头碰地，那头磕得嘣嘣嘣山响啊。孟达将军，不能不发救兵啊，如果不发兵，我家君侯休矣，关羽就完了。他一边说着跪爬半步，砰一把抓住了孟达的战袍。他央告孟达，看着刘峰，求这两个人发兵啊。刘峰把脸扭过去了，孟达一看，哎，啪，把衣襟一扯，啪，把袍袖这么一掸，和刘峰两个人扬着脸从屋里出去了，根本就不理睬廖化。哎呀，可把廖化急坏，他腾的一下就跳起来了，是放声大哭，破口大骂，大骂孟达匹夫，刘峰狼子。现在廖化最恨就这刘峰，关羽被困在麦城，关羽是谁呀、那是你的叔叔啊，你刘峰是主公刘备的义子，你不知道刘关张是异姓的手足吗？比亲兄弟都亲。你刘峰带领人马镇守上庸，眼看着你二叔要完了，你一兵一卒都不派，你枉披这张人皮。他越骂越气，抬腿一脚咔咔把桌子踢翻了。廖化恨不得一把火，我就把你这上庸给你点着算了。他哭得真悲呀、哭得真伤心、旁边如果有铁石人，恐怕今儿个也得落下眼泪来。就在这时候，廖化听身后有人叫他，廖化将军啊。廖化一愣，他心想怎么着，刘峰回心转意了，可能是要发兵吧。这个狼子良心发现了，腾楞一下，廖化两个脚啊，那像旋风一样滴滴不急转身，转过脸来，他一看不是刘峰，是一个老君。这老君满脸的泪水啊，哭得眼睛都红了。老君一直站在门外，这事情他全看见了，也都听明白了。二军侯关羽困在麦城，危在旦夕，所以廖化将军才来到我们这儿求兵。可是这孟达跟这刘峰就瞪眼不发救兵，现在把廖化将军气成这样，将军，我看您别在这儿哭了，您就是哭死也没用，他们已经铁了心了，根本不想发兵。军侯那儿那么危险，您别在这儿耽搁时间了，将军，您赶快到西川见主公去吧，咱家主公会立刻发兵解麦城之围，军侯好得救啊。啊，哎呀，廖化一听只得如此了，气得他咬牙嘎嘎山响啊，得过来一把拉住了老君。我谢谢您的提醒，给我备马。老君答应一声，转身往外就跑啊，去给廖化备马。廖化那马呀，趴在马槽下面那不起来了，下象棋合适成卧槽马了，怎么回事啊？饿的呀，人不行了，马也不行了。哎呦，您这马不行了，我的将军，甭说骑着他上西川去报信，拽都拽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廖化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急得他直搓手啊。老君急得也直打沫沫，本西川路途那是多远呢、 有马还怕来不及呢，你要徒步走啊，哎呀，那得走到哪年去啊。老君猛地这么一抬头，哎，廖将军您别着急了，有了，您看。他说着用手这么一指，廖化一看呢，在西边槽头上那儿拴着一匹花斑豹，可这匹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是一匹好战马呀，头着尾有丈二，蹄着尾有八尺，细蹄撮，大蹄碗，竹签儿，刀了脖，干棒骨，开前胸，这匹马昏昏直叫，这是谁的马呀？廖化将军，这是孟达的马，干脆您骑这马走吧。嗯，言之有理。哎呀，老君哥，我要把孟达的马骑走喽，他知道之后还不得杀了你？哎，救君侯要紧，我这条命算得了什么？将军别耽搁了，您快上马吧，多谢了。说着廖花冲老君一拱手，然后飞身上马，啪啪这么两鞭子，这花斑豹呼呼直叫，我咣咣撂了俩蹶子，没动窝。怎么回事？缰绳没解下来，太着急了，伸手把缰绳解开，刚这么一拨马，老君把马头拦住了。廖将军啊，老君哥，你有何话讲？您这么走怎么能行啊？给您这个吧。说着老君由腰里掏出一锭白银呢，塞在廖化的手里了。我就这么点小积蓄，将军作为穿资吧。哎呀，廖化的眼泪就止不住了。与此同时啊，老君又递给廖化将军俩馒头。这俩馒头管了大事儿了，这是什么时候啊？有人能给块干粮，嗨嗨，比那锦上添花呀强多了。廖化翻身下马，老君哥请上，受我一拜。廖化全明白了，甭问，这位老君是久随我家主公刘备，那感情是不一样啊，把老君吓坏了。哎呀，这我怎么敢担呢？您快别耽误时间，快走吧。说着他把廖化扶上马，啪嚓一下在马的后胯上狠狠打了这么一巴掌，这马鬃尾乱扎，哇，直奔东关。廖化是连哭带骂，骂出了上庸，奔西川求救去了。麦城那儿还盼着廖化由上庸搬来救兵，解这个麦城之围，救关公脱险呢。是左等也没消息，右等也没有动静，麦城的文武可急坏了。再这么耽搁几日，这麦城就守不住了，纵然你齐心协力也不好办。怎么呢？一共才多少人啊？关羽手下的500削刀手，那一场大战呢，死了有多一半，剩下200来人。关平和廖化由重围之中把关公救出来，他们两个带着那么200-300人，合在一起算500-600人吧。这一路上是且战且退呢，连伤的带跑的又丢了这么200多，现在总共还有300来人守这麦城，主要是没吃的呀，这人总不吃饭，这哪行啊？麦城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，这几天呢就拿这个野果子充饥呀，要水没水，要粮没粮，甭说人呢，马站那儿都打晃了，饿的没有草料喂他呀，连枕头都拆了，把那装枕头的荞麦皮都抖了出来喂马，那马不吃啊，他扑啊扑的一个劲儿的打响鼻儿，饿得咚咚的那蹄子直刨那地。太危急太紧张了，阴云笼罩着整个的麦城，所以是这样，文武还得轮流着上城防守。守城的军校说是300多人呢，有100多都带着伤呢，轻重伤不等，还没有药， 这些军校咬着牙倚着垛口在那儿站着，就算守城了。假如这时候江东要是四面攻城，这麦城早就完了。怎么没攻呢？要是倚着孙权呢，可早就立起云梯攻城了。孙权着急呀，他求胜心切，他这么想，好不容易把这关羽这只老虎给困在麦城这儿了，无论如何得把他捉住，可不能叫他走脱了。要是走了关羽呀，这对我江东可太不利了。他正要传令四面猛攻啊，可就在这时啊，有人给拦住了。主公，您不必这么着急，现在关羽是插翅难飞，我看呢，您倒不如把关羽劝降喽，让他归顺咱江东，这有多好啊。啊，孙权打量打量说话的这位是谁呀？诸葛瑾。诸葛先生，你说关羽他能降我江东？那怎么不能啊？您忘了，当年关羽被困在土山，曾经向曹操约过三事，他不是降过曹吗？今天他可比土山困难多了，他怎么能不降咱们呢？孙权听着这儿摇摇头，诸葛先生，你可弄错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当初关羽约三事说得清楚，他降汉不降曹，压根儿他就没降过曹操。嗨，主公，您不是也是汉吗？他就是不降您，他归顺咱江东就行呗。孙权一听，那倒不错，如果关羽要降了我江东，那我这江东可就了不得了。我说诸葛先生，你愿意去说降他吗？我愿意呀。你有这把握？我看能差不多。这位诸葛瑾呢，是主和派，他就怕孙刘两家掰了脸。关羽都到了这时候了，他还惦记着关羽，还要进麦城去劝降他呢。孙权一想，那倒好，那你带多少人去？我一兵一卒都不带。您别看前几次在荆州那儿，关羽将军把我逐出了荆州，那是那种情况，现在跟那时候不一样了，他正在难处，我去他吧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朋友啊，朋友，千里难寻是朋友，朋友多了路难走，人心难测不够朋友，没有他们一个够朋友。 小钱，钱唱的真好。 老王， 来 来来，大点 喝口水。 好，谢谢。 我谢谢。 喝啊，这么一大堆啊！ 啊， 明信片， 哎， 有我的吗？ 没有。 啊，全是你的。 啊， 行啊，朋友挺多呀。 你朋友也不少不是？ 我什么朋友？没有一个寄明信片的。喂，哎呀，我是小王，你好。 你看这不是朋友吗？这个 什么朋友？小王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发了。嘿，开着桑塔纳，举着大哥大，你火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有个事儿求你，哎，用一下你那车，是不是？你知道现在北京大白菜卖多少钱一斤吗？不知道。你卖多少钱一斤？ 我们这买的是一毛四。 我们那卖一毛五， 可差一分呢。 我跟你说，咱不能吃这亏啊。 嗯。 我上了趟保定，我在保定订了300斤大白菜。 哟呵， 你猜多少钱一斤？说出来吓你一跳。一毛二， 嗨，差3分钱。 我跟你说啊，

北京时间16点整。 五千年浩瀚历史，三五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金秋风景如画，十月天高云淡，在这金秋的岁月，在这收获的季节，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。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，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，10月25号朝阳店，10月26号通州店，10月27号丰台店，10月28号昌平店。每天上午9:30开始，望大家相互转告，积极参加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春节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李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李老师，咱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讲了这个有关肺的这方面的养生保健的知识。 是的。 能不能在咱们这个秋季养肺的时候谈一谈这个食疗这方面的话题？ 好啊，这个有关食疗啊，现在讲的可以说挺丰富的，特别是结合着这个秋天燥，特别是结合着肺喜运恶燥，大家讲了很多关于食疗的这些知识内容，所以呢一直我们没有讲这一块。从中医讲呢，我们说呢五色入五味，这是我们传统的基础。这个呢首先要和大家呢交代清楚，五色五脏，五色入五味什么意思呢？白的入肺，那么青的入什么呀？ 入肝。 那红的呢？ 入心。 黄的呢？ 黄的入脾。 对。黑的呢？ 入肾。 黑的入肾大家可能讲的最多了， 大家了解的也最多。 是的啊，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哦，肾是先天之本，这块呢啊是黑色食品。肺呢也是白色入肺。哎，李老师，哪些我们临床啊一些包括水果啊蔬菜啊是吧，这是白的，你给介绍介绍。 比如说白色入肺的食品，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，你白萝卜、藕、莲子、百合、银耳。 这一说说了不少， 是不是都对这个肺应该有好处？ 这个呢还得需要辩证，是白的吗？是白的，入肺吗？入肺，它要解决肺的什么呀？那这个你要清楚，是吧？你比如说吃白萝卜，它是对于气郁，肺啊郁症，哎呀，这个肺肺气满，不得速降，不得宣发，由情志引起的。然后呢，你吃白萝卜怎么样？那这就解决了。入到肺里，它解决肺的什么功能？ 这个大家比较盲目，只知道吃白色的好，但是真正不了解这个，比如说萝卜呀、什么银耳啊、什么百合呀、莲子呀，它们各自所发挥的作用 啊。是的，多数来说啊，刚才杨老师说的这个食品呢，多数是补益的啊。我们就摘出一个白萝卜，它这个调顺肺的气机的， 也就是说白萝卜是调气的。比如说有气郁的人， 对， 就适合多吃一些这个白萝卜，尤其是在这个秋季养肺的这个季节。 你要是肺气虚，你能吃白萝卜吗？ 那越吃越虚了。 所以大家在听养生保健，一定要结合自己啊，你是什么体质，你是什么性质的疾病，这样呢，我想啊就清楚了。比如说，我们谈了这个了，我们再说说呢，还一个宏观的。什么呢？结合着肺，谈到了养肺嘛，你要知道肺喜欢什么，肺讨厌什么，就跟我们讲这个脾一样。你讲养生保健，必须要知道这个他喜欢什么，他讨厌什么。 对，一定要顺着他喜欢的去做。 是的， 不要逆着他去做。 逆着就是叫伤身，这多清楚啊！哦，我们知道要吃运则的东西。哎，它喜运吗？那么它恶燥，一些干的东西，干燥的东西，这个呢就不要吃了。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。 在这个季节这个季节本身是什么呢？ 就燥。 那你吃这个呢，就佐着这个，调节这个气候给人带来的这个燥。它一燥啊，我们肺啊喜运啊，它不就对我们肺啊造成不良的影响吗？哎，通过食疗然后佐着这个消除这个气候干燥对我们肺所造成的。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吃一点就运折的，对这个气候的干燥互相起到一个弥补的作用。 这就调啊。什么叫调饮食啊？这就是调了。所以说我们调，一个是根据季节气候的特点，这是一个前提。另外还得注意根据我们自身的是一个什么体质。比如上档节目我们就说了，有的人皮肤病是湿造成的啊，有的呢是因为呢阴虚造成的。 对， 你看它就不一样。所以你把这个给大家交代清楚了，大家的一个选择性就强了。总体上知道秋天燥，我们应该吃些干运的东西，带汁儿的东西。 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对症。 非常正确。所以有些人，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最常见的一提六味丸补肾，不管肾阴亏的肾阳亏的都去吃。有人说哎，吃完了我不见效啊。它没法见效啊，它不是肾阴亏啊，它是肾阳亏啊。在这个天命上，你阳亏，阳亏应该在这个砝码上，在阳亏的这方面应该加分量。它结果呢加在那个 相反了。 好嘛，那能见效吗？啊，一个根据季节气候我们去调，一个是呢根据我们自己啊这个体质，或者根据疾病啊。特别谈到这个肺，上档节目也说了，胖人多湿，瘦人多火啊，这就是前人给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啊。这个规律比如说哎呀过湿了，这个永远 一点也不过湿， 而且我们是挖掘的不够，运用的不够，而不是它过湿了遭到淘汰了。所以呢大家要问了，说我怎么就知道该吃不该吃啊？那你就一定要给自己要明白你是什么体质。 还是那句话，要给自己的身体定性定位。 你出现了这个口干咽干鼻干这样的情况，正好我这段啊什么人不舒服啊，阴虚的人不舒服。 在前几档节目讲过的、 这个、讲过吧啊，你本身就阴亏就不足是吧，再加上气候干燥，你看内外加工，这时候你感觉到不舒服。如果你是呢是吧湿性的这个体质，那说呢这时候正好季节气候帮助你调了，是吧？ 对， 中医不有啊燥湿燥湿吗，用干燥来解决这湿的问题。哎，你看这个就区别就大了吧，杨老师。 区别太大了。 哎，就说我们讲啊，我们不要啊那么一听哇，这时候啊这个季节干燥了，我们要吃这个运肺的， 还得要根据自己的体质。 你说这个人他本身咳嗽痰很多，这人是哮喘，一天呢呵晚上得用一卷纸是吧，有的得吐那痰罐一满罐，你说这样的人你去让他干什么去，去运燥去，天平又放错地方了，是不是？ 嗯， 哎，呀，我们讲这个啊，秋季养生，一直遵循着辩证吧。 嗯， 所以这样辩起证来之后，我们就方向就明了，哪些东西是气候干燥，我适合不适合？我是不是属于干燥的？如果你是属于，你就吃带汁儿的。你比如说什么带汁儿啊？这个梨就带汁儿啊，这个鼻涕带汁儿。 你看我还漏掉了这么多， 是不是？这些带汁的东西那你吃了吃了真对你有好。所以这个不同在这方面我讲了，咱在饮食上知道一样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要掌握了基本的原则，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。如果你把握不住，你本身干的东西运燥，可是现在有些年轻人干什么呢，烧烤现在辣遍天下。 有很多人就是不管这个季节天气气候对身体这方面的影响，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嘛，中国的饮食三个阶段嘛。咱再把这话再重提一提好不好？ 好，非常有必要。 说纵观在一个高的制高点来看看我们中国的饮食，我们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，看看我画的这三个阶段是不是符合咱们中国的实际情况。第一，我们是 发展中国家，那么是解决温饱的问题。所以在这一阶段当中，我们是什么呀？有什么吃 什 么，填饱肚子，不错了、嗯、这是第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的结束呢，我们也就画条线，就以改革开放前我们很多是吧，为这个温饱，这是一个主课题。但是改革开放我们大家发现了，哇，这吃了一下子啊，就非常好了，物质丰富了、啊、 生活水平提高了， 提高了。在这时候我们的饮食发生了变化，这时候人们对饮食都是采取的什么样的做法啊？ 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、 嗯、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 对， 这一吃怎么样， 吃出了很多垃圾病和富贵病， 这不就出来了吗？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。你不还说还有第三个阶段吗？对，我们很多人现在讲养生保健，正朝着第四迈进第三个，看看大家现在在哪一个台阶。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迈入第三个台阶。 那第三个阶段咱们就跟大家说了，按照我们的身体的需求来摄取食物， 这个是非常科学的。 我们身体需要什么我们补充什么，摄取什么，我们需要多少我们就呢补充多少。 嗯， 我们需要什么时候补充我们就什么时候补充。如果我们达到了这个标准，我们就解决了吃出来的。你看现在我们谈到这个病，那有人说了，说食源性疾病、医源性疾病、药源 性 疾 病， 实际上食源性的疾病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相当大。你看看多少个肥胖啊，我们中国有多少两亿个胖子。生活条件好，我们怎么合理的科学的去运用啊？所以今天我们又把这个中国的三个饮食阶段给大家说，希望大家尽快的登上第三个，登上第三个。吃，我们要吃，但是呢，如果吃出健康来， 科学的饮食， 对，别回吃出了高血压呀、糖尿病啊、高血脂啊、 肥胖症啊、 嗯、痛风病啊， 是的， 是吧？脂肪肝了等等，这些很多，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，高蛋白、高脂肪、高热能，是不是？ 高胆固醇， 高胆固醇，哪个有营养吃？ 嗯， 以为呢吃进肚里就对身体有好处，实际上情况是那么样吗？不是的，你吃的东西好不好？好。但是身体呢已经超标了，超标以后怎么样，好东西转化成什么垃圾，最后造成了叫富贵病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金秋风景如画，十月天高云淡，在这金秋的岁月，在这收获的季节，每月一次的健康知识巡回大课拉开序幕。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秋季养生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，具体的时间安排为10月24号厂桥店、10月25号朝阳店、10月26号通州店、10月27号丰台店、10月28号昌平店。每天上午9:30开始，望大家相互转告，积极参加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了，咱们继续。所以好的条件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运用，结合着气候，特别是结合着我们的呢自己的自身体质。你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秋季这个肺，我们首先要分出来了，你是肺阴虚你还是痰湿，你把这个分出来啊，你有痰啊，咳嗽有痰，哎，哮喘有痰，这是一类的。这时候这类的人，那你还去什么呢？还去这个吗？养阴吗？就是不能了。如果你是属于燥的，口干、鼻干、咽干、皮肤干， 那你一定要滋阴。 对了， 要多吃一些运折的这个食物 啊。我们谈到了梨呀、啊，谈到了鼻血这些东西、啊、都不错呀、啊。啊，如果你虚的话呢？ 也就是说，如果您是肺气虚的话呢，那么应该吃些什么食品？ 是吧？我们上次节目也给大家说了，这个山药不错，它有补，还祛湿， 还有 健脾 利湿的作用， 还补肾呢。 还有补肾， 益肺。 你看对肺有好处的，莲子、百合，这都滋阴，这都不错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别这边滋阴，这边吃烧烤，搁着这边吃滋阴的，就回完事儿再吃辣子。辣子是干什么的？辣子燥湿啊！你要提辣子，辣子有丰富的维生素，但是咱们没有考虑到这个。 还是那句话，结合体质，看看是否适合还是不适合。 对，所以现在年轻人在吃啊，都不是以这个身体需求什么，需要多少，什么时候需要为原则，不是，都是我想，我这个想吃这个食欲好啊，食欲感特别好，我吃着这个香啊，我现在有条件啊，但跟过去不一样。啊，要本了，要票了，要条啊，没有了，啊，你现在想吃，是吧？你就可以吃，啊，家长管吗？家长不管，哎，家长还要你想吃什么啊？儿子、闺女，你想吃什么？ 对，还尽量的做好多好吃的 啊。 就是啊，那这些情况，特别小孩在年轻的时候，他知道什么，他想吃他就要什么，他就吃什么呗。实际上呢，这个我们家长应该管。你看我在这个什么，我提起这个，我也给我一个深刻的这个印象，那就是在山西的榆次，父母啊带着一个儿子，嚯，这儿子一看了之后，嘎嘎悠悠的，我就问了，我说你有多重啊？这个他没好意思说，他父亲，哎，他有个啊，现在有300多斤。我说他最重的时候是多少吧？他说达到400多。他说现在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我们两口弄了孩子到处是减肥去，那现在呢减下100多斤来了，还那么胖。然后呢我翻过来就问这原因呢，我说这孩子怎么就突然怎么这么那么胖呢？他父亲乐了， 不用问了，吃的太好了。 他父亲呢，改革开放一开始是吧，开个就开了饭馆了，这意识还挺强啊。哪回吃饭的时候就问儿子你吃什么啊，老爸给你炒个，那是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所以说呀，我们特别是今天提这个啊，我不是随便举这个例子，我谈到我们的健康，中华民族的健康，应该呢从孩子抓起。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是吧知识，干什么呀？一个是我们自身，哎，要科学化，要规律化， 是。 更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些，啊，我们讲的都是中华民族传统博大精深的这个医学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些啊，谁都盼着自己，盼着自己孩子干什么，都盼他们有出息， 盼他们成才。 但是呢，你没有一个好的身体，你怎么能解决呢？你有我们刚说的这三口，这不是富裕以后吗？无限制的去满足这个孩子，孩子懂什么呀？所以我常说了，孩子身上的疾病很多就是体现了我们大人的一些故事，甚至可以说一句严肃的话，愚昧。钱也花了吧，力气也费了，最后把孩子培养成什么400多斤的大胖子。所以我想提个这例子啊，也说一说啊，我们在食疗方面，这方面具体吃什么我们讲的不太多，是不是讲的不太， 但是您也讲的不少了。 但是我们讲了两个原则，哦，白的入肺，另外谈了什么呢？带汁儿的运燥，那就说了，肺喜运，恶燥，恶就是讨厌。我们把这原则教给大家，我们的食物不可能给说全了，是不是这个？ 对。 那我们就告诉大家，辛辣的东西你就是吧，属于阴虚的你就不要吃了。 对，尽量不要去吃。 啊，我们刚提一个辣子，实际上是不是应该多提一点啊？ 应该多提一点。 生葱、辣蒜。 嗯，这个都不能吃，也就是说凡是上火的都不要去吃， 发燥的、发干的， 嗯， 你又不信，你今天晚上啊，你做个实验，这个来个小葱，你吃完以后，你看这一晚上是不是口感，是 不 是？不 用实验了。 所以说你是属于阴虚的，是吧？口干、鼻干、咽干、皮肤干，这些的生葱、辣蒜，有人说了，那我炒菜是啊，那个没关系啊，那个少搁一点调料嘛。我说的是。大家注意，生葱辣蒜啊，生的，还有这个呢，不管这辣椒是吃熟的也好，吃生的也好，它是燥湿的。我们首先提示 伤生的，你先首先别伤生嘛。 对，先谈不伤生，然后咱们再谈养生。 哎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什么注意事项？除了这些，生葱、辣酸呐、辣椒啊这些，它不适合，不适合这个季节气候，啊，哪个季节时候下雨那个季节，那个挺适合的，那是不是？ 嗯，就是说阴天下雨的时候可以吃一些。 啊，对对对。 嗯。 另外，我想提示还有一个什么问题？炸的、烤的、或烧的这些东西，它也会伤阴。它也起干燥的一个作用，它也不适合这个季节吃。 也就是说这个季节尽量就是不吃或者是少吃油炸的烧烤的。 你看这个清楚了吧？ 清楚了。 哎，这些对这个季节是不适合的啊，不适合的，因为这本身气候干燥。我想这个不难理解吧？ 非常好理解， 是不是？人家炒的这个炒的瓜子啊，这个干鲜果，这都很干的， 干果之类的。 然后你操作加工时候油炸的，然后从食品上面来说，葱姜蒜， 对， 是不是 烧烤的 啊？那个都把它说齐了，这三个方面，关键就是一定要结合季节气候是一方面，关键是结合我们自身。如果你是口干，你比如说我们还可以用点中药代茶饮，是吧？我口干，我来点沏点什么呀？ 麦冬水， 嘿，我喝点麦冬水， 嗯， 这不就挺好吗？麦冬也是白的， 是， 这不就行了吗？这样呢，我们把这整个的这个养生全貌，我们就了解清楚了， 嗯，了解透彻了。 这样呢，是结合气候的特点，结合我们自身的一些症状，结合我们的程度，还有一个程度问题， 对， 是不是？这我们就把它说的非常的有层次了。 嗯， 那就看你自己对号入座的东西。 通过您这么一讲，我想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了解的非常清晰了。 啊，对，啊，你比如说你这口干，你要注意要补充水。另外呢，你就不要吃咸的了。你看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吧？ 少吃咸。 而且现在就是控制你，还给你量化了。什么叫量化了？告诉你不得超过6克盐，这指标都给你立下来了。这个东西也是一般原则， 它只是一个参考值。 你特别是晚上啊，你晚上更不要吃咸了，咸了你这一晚上你就容易口干呐。 对， 你口干你就不舒服啊。 对，这一晚上你只要口干你就睡不好觉。 那还你晚上拿说很少有人去晚上起来还喝水。 对，哪有晚上弄杯茶坐那儿半夜起来喝的？ 有啊，那是干到一定程度了。 对， 那是不是影响你睡眠呢？ 对， 哎，所以说这样我们知道还要少盐。那行了，你特别有高血压的人呢，你特别有肾病的人呢，那你就更不要多吃盐了。你看有些肾病人忌盐了。 对， 所以这个呢，六克对他来说就不是， 嗯， 啊，给他还得给他压缩指标，是吧？压缩到4克。 对，压缩一半。 哎，这情况不一样了。 嗯， 但是反过来，你夏天出汗的时候，你还要补充盐。当你这又吐又泻的时候，你还就得喝点淡盐水。 是， 你看，所以这些东西啊，一定要灵活的、针对性的去运用。 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辩证。 是不是？我看今天呢，结合着白色入肺，又结合着肺喜运勿燥啊，我们谈了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。这个特别是谈了一个原则的，能够给大家通过饮食讲了这些方法使您的健康呢能够得到增强，这个目的就达到了， 嗯， 是吧？这个我们这节目就没有白讲，好吧？今天咱就说到这儿。 好的，朋友们再会。 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。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好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啊草原，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，有生命的摇篮，你用圣洁的乳汁把我沐浴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